财害命，杀死珠宝商人苏玉珠，还不从实招来？ 小人实实的冤枉。 刘松，在你店房之内搜出学府一把，行囊一个，内有散乱珠宝，你还敢抵赖吗？ 分明是他人栽赃陷害，望大人明断。 刘松，你看这是何物？ 断指人 伸出找来。 大人，这是小人昨晚劈柴所伤啊。 我说 分明是与苏玉珠格斗时所伤，你还敢提来？ 哎呀，大人呐、啊！被害人苏玉珠为寻女前来小店投诉，昨日归来神色慌张，是他言道，连日来寻女不见，心绪烦闷，在酒店贪杯过量，不慎将祖传之宝龙凤白玉镯漏于人前，此刻有一人强行收买，苏客官不允，便遭毒打。就在他逃回小店的路上，又见那人紧追其后，依小人之见，苏客官被害之有八九是那人所为，望大人明察。 那苏玉珠还对你讲些什么？ 追他之人身材矮小，公差打扮。 大人，大人，刘松脱财害命，是小人当场拿货，不动大刑，谅他不招。 来呀，大刑伺候。 冤枉！ 冤枉！ 白不变， 那杀人的凶犯是小女子亲眼所见。 哦，是你亲眼所见？ 正是。 小女子，你还看见什么？站起来讲。 谢大人，昨夜我在昏睡之中，忽听苏客官连声呼喊，我急忙出来观看，

将击鼓人呼叫下去。 是。 慢。传击鼓人上堂。 击鼓人上堂。 冤枉。 去了。 此货当真，我们老爷还能和你说谎吗？ 老爷我为官清正，执法严明，岂能让你蒙受不白之冤？我实话告诉你，苏玉珠被杀一案已水落石出，凶手已缉拿归案了。 大老爷，大老爷，你真是青天大老爷！我父女今生今世不忘你的大恩大德呀！ 哎，起来，哎，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，哎，快起来，快起来！哎，你回家去吧。 我回家去，我回家去。不知凶手他是何人？ 这

讲。 我是怕连累表妹呀。 也罢，趁天明尚未回来，待我替你将供状放入案卷之内。 多谢表妹。清了， 问明了， 绝无差错。 老爷回府。 表妹， 我表兄。 柳松的案卷啊， 现在收案之上啊。 好， 官人，今日歇息一日，明日再审吧。啊， 夫人，你看这夜深人静，正宜立卷。 那好，我去做些官人爱吃的夜宵给你送来。啊， 有劳夫人了。 Oh,

Thank you.

傅兰君回房歇息去吧。 是。 禀大人，贾大人求见。 哦，来得正好，有请。 是，有请贾大人。 妹丈，哎呀，妹丈，连日来为此案劳神焦思，如今此案已结，愚兄特设便宴为妹丈迎风洗尘。 多谢盛情，只是我在官场之中最忌负他人酒宴。 哎，此乃是家宴。 官宴也罢，家宴也好，只是我今日无暇前往。 难道还有什么紧要公事吗？ 就为此事。 啊，此乃是我赠与表妹的玩赏之物。 何来此物？ 内地赖都头所赠。 赖都头，传。 见大人。 你看这是何物？ 一只玉镯呀。 何来此物？ 朋友所赠。 姓甚名谁？ 这 传来见我。 这是我买的。 何处所买？ 珠宝店中。 买了几只？ 只此一只。 多少银两？ 八十两。 买了几只？ 只此一只。 多少银两？ 八十两。 多少银两？ 八十两。 来兜头，请至后堂歇息，稍时再来议事。童儿难。 命你带领人役与兰君速到苏玉珠坟前开棺验尸，寻找龙珠下落。 是， 传来。尔等务求谨慎，不可声张，速去速回。 是。 你唤兰君不知为了何故？ 哎呀，夫人哪，那风烛追来追去，追到赖兜头身上，我想那玉烛如确实苏门之宝，轻则是赖兜头侵吞赃物，这重则是 错错杀了刘苏。 官人，刘松一案证据确凿，绝非错杀。我想此镯虽与兰君祖传之宝相似，但未必就是苏家之物。 如若查出龙镯凤镯成双配对，就可断定是苏门之宝，与凶杀一案有关。 那龙镯现在哪里？ 我在凶犯之手，就在苏玉珠身上，为命童儿揽军开棺验尸去了。 官人，刘松杀人早已结案，何必思虑过多，自寻烦恼？况且此事喧嚷出去，有损官人名声。依我之见， 不声不响将凤卓还与蓝君也就是了。 夫人，还卓事小，万一 官人换让你芝麻烟饼饼风光安千秋万载安难还，更何况不幸与不如难，何必追根有心还，你一生情生人成烦，怕的是你落得个千人骂万人怨，青天的美名追身 水井寻情枉法，假货刘松同案，送到后堂，当着贾知县赖都统之面吩咐众人，就说明日入室我要开棺验尸。 是 Thank you. 传贾水镜来兜头堂上回话。 参见大人。 您二人更深夜半前到苏玉珠坟前为了何事？ 因大人明日午时要开棺验尸，下棺怕走了风尘，怕凶手毁于罪证，特意来多头前往守候。 为何不带人意亲冒风寒？ 为了严守机密。 为何击掌为号？为何绝目罢事？这赖多头分明是你图财害命，还敢抵赖？ 有何为证？ 刘女壮志 不足为凭， 赃物奉着 难以作证， 伸出二手。这赖兜头，你图财害命，杀死珠宝商人苏玉珠，又一掌与贾水镜的裙带私情，栽赃柳松。您二人明知今日误事，我要开棺验尸，尔等提前行事，绝目罢尸，妄图毁灭罪证。我想本院在此早已等候多时，有道是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，这桩桩件件，天暗如山而还有我何话呀？ 大人，下官有密言奉告。 退堂。 听众朋友，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听众朋友，再见。Thank you.